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俊乔。本周我们寻找诵读人的诵读主题是青春。那提到青春的阅读，金庸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陪伴了70后、80后，甚至是90后很多人的青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张帆诵读金庸先生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一段内容。 接下来这一段来自金庸先生的作品《射雕英雄传》。 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为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然我财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10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8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上传你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的评选，高人气的诵读者还有机会获得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呦， 唐耳朵，我今天已经去了5次厕所了。 我也差不多，家里的纸快用完了。 哎呀， 上个星期吃上火的东西吃多了， 这个星期 吃下火的东西吃多了， 那可怎么办呢？ 你看咱们先吃了那么多的苦瓜， 是的， 又吃了那么多的苦菜， 喝了那么多的苦水， 苦茶叶， 哎呀，苦药， 哎呀，结果现在下火下多了。 哎，吃点甜的怎么样？ 我们吃上火的吃多了，就开始吃下火的 啊。 下火的吃多了，你就要想吃甜的 啊。 说不定甜的吃多了，你发现你要吃辣的， 辣的 吃多了，你就吃酸的。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往那多里面吃啊。 那怎么办？哦，我知道了。 什么？ 星期一上火，星期二下火，星期三吃甜的，星期四吃辣的，星期五吃酸的，星期六吃咸的，星期天 大耳朵 大肚子。 你有没有想过吃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太好？ 那是， 也许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吃一点辣的，吃一点酸的，吃一点咸的，吃一点苦的，吃一点儿甜的，吃一点儿上火的，再吃一点下火的，这样不就平衡起来了吗？ 是吧？ 下面的故事是来自日本的玲子医生和来自法国的伊夫塔勒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当心蛀牙军团来了。小熊柯迪最喜欢吃甜食了，今天他已经吃了巧克力、饼干、冰淇淋，还喝了柠檬汽水。你觉得这些很多吗？可不够呢，这些只是柯迪的小零食。小熊柯迪一边吃一边说， 真好吃啊。 他捧着一块大蛋糕直往嘴里塞。柯迪可不知道，就在他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还有一群家伙也在跟他一起吃呢。他们会是谁呢？柯迪马上就会知道了。 蛋糕可真甜。 柯迪突然开始牙疼了，而且越来越疼。他捂着腮帮子， 我觉得我得去看看牙医了。 柯迪不停地喘着气。 疼疼！ 柯迪捂着腮帮子去找了猴子医生。猴子医生伸出手跟他握手问好。 哎，你好啊，柯迪，咱们可是好久没见了，请坐吧，让我看看你的牙齿怎么了。 猴子医生请柯迪坐在看牙的椅子上。 柯迪坐了下来， 猴子医生说，哦，来，柯迪，张开嘴，再张大一点儿，再张大一点儿，再张大一点儿，哦，很好很好，就这样就这样。 猴子医生拿着放大镜看柯迪的牙齿，他还用一只手指头挨个敲敲柯迪的牙齿。 这个疼吗？这个呢？这个呢？哎呦天哪，原来是贪吃的蛀牙军团。哦，柯迪，他们可是一群坏蛋细菌呐。我想啊，他们肯定正在你的嘴里开派对呢。 柯迪张大了嘴，觉得腮帮子都有点麻了。他口齿不清地说， 开派对。 猴子医生让他又张开了嘴， 我得再看看，来，再张大点，对对对，就这样。 哇，在放大镜下面，牙齿上的被蛀的地方真的看得很清楚。 蛀牙军团正在高兴地庆祝呢。哎，他们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巧克力万岁！巧克力万岁！冰淇淋万岁！冰淇淋万岁！柠檬汽水是我的最爱，柠檬汽水是我的最爱。脏兮兮的细菌们大喊大叫着，他们已经开始在柯蒂的牙齿里面、牙齿上面、牙齿缝隙中间安家了。而且他们都像柯蒂一样特别喜欢甜点，每当柯蒂享用甜点的时候，蛀牙军团就会举办盛大的派对来庆祝。 谢谢你柯蒂，我们的好兄弟，你真是太好了，我们是蛀牙军团，你是我们蛀牙军团最好的朋友。 蛀牙军团们一个个小小的，但是特别能吃，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们张开大嘴，露出尖牙，在柯蒂的牙齿中间啃啊啃啊啃啊啃，不光啃甜食，还啃柯蒂的牙齿。猴子医生还告诉了柯蒂蛀牙军团的派对结束之后发生的事情。一个细菌说， 舒服，我得赶紧找个洗手间，赶紧的，赶紧的。 另外一个细菌也说， 是啊，我也觉得吃撑啦，你去那边的牙缝里吧，我看到那儿有个好地方。 他们就这样在柯蒂的牙齿里面，一个个都把肚子吃得圆滚滚的。柯蒂真不敢相信这一切事情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嘴里。猴子医生拿来了一个小小的机器， 我说，我觉得咱们最好快一点，这个机器是专门用来清除细菌和他们留下的脏东西的。 医生把那个机器伸进了柯蒂的嘴里，蛀牙军团们一听赶紧吓得到处逃跑。 猴子医生说，哦，这边已经干净了，哦，那儿还有几个顽固分子，我得用超级吸尘器把他们都给吸出来。啊，柯迪，张大嘴，对，继续张大嘴。哎，等等，我好像发现他了。嘿嘿，没错，他就是大嘴怪，蛀牙军团的老大。 大嘴怪在柯迪的嘴里说， 嘿嘿，你抓不住我的，我在柯迪的牙齿上挖了个漂亮的洞，我才不会出去呢。 猴子医生这下明白了，他非得用钻头才能除掉这个大嘴怪。猴子医生拿来了钻，伸进牙齿里面，钻头飞快地旋转着，发出这样的声响。 嘿，坚持住啊柯迪，勇敢点，咱们马上就要抓住他了。 哦，当洞被钻大一点的时候，猴子医生已经在放大镜下面看到了那个可怕的可怕的大嘴怪。钻头钻啊钻啊钻，发出的声音也更大更响了。虽然有点疼，但是柯蒂不在乎，因为他太想把大嘴怪给抓出来了。果然没一会儿，大嘴怪就受不了了，他跳到了钻头上。医生就像对付其他的蛀牙军团的成员那样，用水把他给冲走了。猴子医生又把牙齿上的那个大窟窿补好了。 哦，好了柯迪，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别的细菌能进到这个洞里去了。 哎呀，总算是弄好了。猴子医生又向柯迪解释， 嘿柯迪，蛀牙军团在你的嘴里做了很多坏事，还留下了很多脏东西，所以你的牙齿才会那么疼。现在咱们把细菌都除掉了，蛀牙也都补好了，现在你的牙齿就不会疼了。 可 柯迪接过医生递过来的一杯水，把嘴巴漱漱干净。 我希望蛀牙军团再也不要来了。 柯迪又想起来，他问猴子医生， 对了，那您把他们赶走了，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猴子医生笑着对柯迪说，嗨，他们会去找另外一个不爱刷牙的孩子，在他的嘴巴里安个新家。 我只求蛀牙军团，可是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柯迪从那个看牙的椅子上下来了，猴子医生拍拍手替他祝贺。哇，瞧，柯迪的牙齿现在变得多干净啊。自从看完这次牙以后，柯迪每次吃完饭都会好好的刷牙，而且再也不吃那么多的甜食和那么多甜的饮料了。 小朋友们可千万别忘了，只有好好刷牙，少吃甜食，蛀牙军团才不会再回来哦。 说的没错，小群姐姐也是这样想的。小朋友，蛀牙军团可真的存在呀，它们就是细菌，不过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这些细菌留下的东西会损坏我们的牙齿。不过也许你会问，小群姐姐，那我们是不是一点甜食都不能吃呢？ 当然不是了，我已经问过猴子医生了， 他说吃甜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享受。 你知道吗，如果你慢慢的嚼，慢慢的吃，那就会让点心更加香甜。 还有几种糖分，比如说水果里的果糖，还能帮助你长身体呢。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住，吃完甜点一定要刷牙。哦，对了，猴子医生还教给小群姐姐一些对付蛀牙军团的妙招，现在小群姐姐也来教给你。吃完东西以后一定要认真的刷牙或者漱口，睡觉之前要好好的再刷一遍，千万别让细菌们开一整晚上的甜食派对。还有，每隔3个月最好去看一次牙医，这样能保证牙齿健康，也能防止像大嘴怪那样讨厌的细菌在你的牙上住个洞。记住，牙医可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加上牙医就是最棒的抗菌战队。 塔尔多，你的牙膏用的也太快了吧。不是上个星期刚给你买了一管新的胡萝卜味的牙膏，怎么今天就没有了？ 对呀，我也在琢磨，为什么你刷牙的时候有那么多泡泡，我刷牙的时候就没有泡泡呢？ 真是很奇怪呀。那你刷给我看看。先漱口。现在把牙膏挤到牙刷的毛上。也不用挤那么多，挤的太多了。 那。 然后现在把牙刷送到嘴里。开始刷。等等。你把牙刷拿出来。 给。 上面的牙膏呢？ 没了吗？ 没了。 啊，那到哪儿去了？ 牙刷上刚才挤了那么多的牙膏去哪儿了？ 哦，好神奇哦。 你张开嘴。塔尔多。你嘴里全是胡萝卜牙膏的味儿。 那当然了，刚才用它刷牙来着。 你刚才根本就没有刷牙，我看着你把牙刷放到嘴里，闭上嘴弄了几下，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牙刷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把牙膏吃了。你把牙膏给吃了？ 我没这么想啊。 我说怪不得为什么我给你买一管牙膏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原来你把牙膏都给吃了。 可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去厕所的次数有点多。 你吃了牙膏拉肚子了 啊？ 啊，现在我又想去了。 啊，唐耳朵，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吃牙膏了，拜托你刷完牙一定要把牙膏吐出来。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早上呱呱说难受不舒服，不想去幼儿园。妈妈问他到底哪儿难受，哪儿不舒服呀？呱呱有气无力地回答妈妈说：“ 浑身头疼。” 这个理由啊，直接把爸爸给逗笑了。爸爸问他说：“哼，还浑身头疼？你几个头啊？”呱呱不满意啦，撅着小嘴儿，伸出手指头来给爸爸数着说：“ 头疼，额头疼，鼻头疼，舌头疼，手指头也疼。”还有脚趾头也疼。 今天呱呱的叔叔带着他去超市，碰见了一位阿姨。他走过去，呱呱指了指叔叔。叔叔心想：哟，这孩子这么早熟啊，还在替我考虑吗？知道叔叔没有女朋友。没想到这个时候呱呱说： 我叔叔也有女朋友，但是你别找他这样的，太抠，冰淇淋都不给我买。 今天早晨停电，没有做早餐，妈妈和呱呱出去吃，吃完了之后才发现，哎呦喂，没带手机也没带钱包。呱呱用鄙视的目光盯着妈妈，盯了好久，默默地从她的书包夹缝里翻出了一个小钱包，递给人家老板一张20块钱的大钞。同时，他还总结说：“ 这位女士的早餐钱我也一起给了吧，看她怪可怜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清华大学杰华幼儿园的王乐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秋风》。 秋风，你是红的吗？看，你把这么多的高粱都染得像红色的火焰。秋风，你是黄的吗？看，你把数不清的谷穗都染得金光灿灿。秋风，你是白的吗？看，你把一朵朵棉球都染得像雪花一样洁白耀眼。哦，秋风，你一定是有一支看不见的五颜六色的彩笔，要不你怎么能把整个圆脸都染得这样绚丽，这样灿烂呢？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秋风，秋风，你是红的吗？看，你把那么多的高粱都染得像红色的火焰。秋风，你是黄的吗？看，